还陪着一身好光景。谁来陪着一身好光景？ 节目一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周深在《蒙面唱将》这档节目当中所演绎的雪落下的声音，相当惊艳的演绎。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喜欢周深唱歌？我很喜欢，因为总觉得意境很足，画面感很强。我身边有人说，听他唱歌闭上眼睛，脑海当中总是能够浮现这样的一个画面，一只黑天鹅在茫茫大雪的湖面上，纯净优雅又啼血般的深入骨髓。说周深的歌声每当让人不忍去听又忍不住去听，而这首雪落下的声音是今年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有人说这首歌唱尽了富察容音的一生，唱着他的真切悲戚哀淡的爱情。歌词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说这句话描述的就是容音最初和皇上的相遇。皇后是15岁就跟了当时的皇上，那个时机他们真的是天真浪漫，可以说岁月静好，正是无忧无虑的一种状况。可是后来皇上真正登基了，成了万人之上，喜怒不言于色的帝王的时候，皇后也就是富察容音就有一点不能够适应了，所以有了后面的明明话那么寒心，假装那只是叮咛，泪尽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而其中最让人揪心最让人疼痛的一句歌词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我觉得富察容音这个角色是我们看过的宫廷剧里面最单纯最真诚的一个角色，他不逗，不去把别人往坏的地方去想，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干干净净，就像是紫禁城里的雪，静静的来也悄无声息的走。一生的好光景至此在电视剧还不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说实话真的很可惜，而我在夏天追剧的时候，说实话真的没有特别深刻的研究过这首歌，只是觉得这首歌太网络，很没有质感，可能是制片方随便贴了一段旋律进去吧，没有多想。后来林俊杰又演唱了一个版本，我觉得太华丽也不太能够接受。直到今天我坐在这里想着下雪的日子要放什么歌，又研究了一下这首歌曲，才觉得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和那样的情节是那么的贴切，那么的伤感。所以想来不论是周深惊艳的演绎，林俊杰华丽的演唱，亦或是陆虎比较朴实的演绎，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办法唱到这样的故事情节里去，唯独富察容音的扮演者秦岚的版本才能够触动人心一些吧。或许可能就是他出演了这个角色，我们对他可能会多一点偏爱吧。好，这个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秦岚所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 前世注定 妆，那只是叮咛，累积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花那么安心，假装那只是叮咛。 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在这个时间要特别推荐一首新歌给各位，这是陈奕迅全新专辑LOVE Love 当中所收录的龙舌兰。龙舌兰既是花名也是酒名，在植物花语当中它象征的是为爱付出一切，而在酒中它是一种苦涩的墨西哥烈酒。想要在这时间让各位配合我一下，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来听一听它到底唱的是这种花还是这种酒。 谁被灌醉，前面多少杯都吞了，我们没有罪。被挖取， 颗心枯干到以为没眼泪，得不到苍天允许，我与你多少次受罪，我犹豫地望向你，天花着墨落誓言，创造边荒地，酒精在心若旅行，沉默到对不起，这一双手被彼到抱住你。还未看开，还在等花开，请相信我们是意外，好不好率先接爱，我与你将走到山海，我犹豫地望着墨落誓言，创造边荒地，酒精在心入旅行，沉默到对不起，这一双手被鄙盗，我将你放于思想，纯属地赞美，当天一光终于要抉择便放弃，还是说对不起，这一双手始终会放下你，你知不知你是禁忌。 是陈奕迅的新歌，叫做龙舌兰。我们先来说叫龙舌兰的这种花，它一生只开一次花，开花之后可能就会枯萎，原因是它开花结果的这个过程会消耗很多的能量，以至于后来它没有办法维系自己的生命。而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这首龙舌兰，可能跟我的感觉最初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很浓烈的时代感，又回到90年代的那种节奏和旋律里头的那种恍惚的状态。所以我邀请各位，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多听几遍这首新歌《龙舌兰》，多听几次之后，或许你会被歌里的那种意境给打动。那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我觉得它好像是多喝了几杯龙舌兰酒，你很容易在这种怎么说歌曲的氛围里，或者说在酒精的刺激之下，沉浸在一种很沉重的气氛里无法自拔。所以在我多听几遍这首龙舌兰之后，我觉得这首歌更像是一个烈的酒，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死而生。歌里有唱这样的歌词，

你是不是好像就可以看到那样的画面，大雪过后的校园一切都是雪白的，你忍不住在课间跟同学在操场上追打戏闹。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被老师组织起来扫雪堆雪人，但是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还会把雪球扔向同学，甚至有一些调皮的孩子就直接砸向老师。那真是让人无限向往无限怀念的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我相信收集前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差不多大的朋友，只要离开了校园都一定跟我一样非常怀念。当然我也知道现在还在校园的孩子或许会觉得功课好烦呢。所以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小娴曾经说过的话，一是跟各位已经从校园当中走出来的朋友怀念校园，二也算是提醒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现在还是学生的朋友珍惜这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吧。张小娴曾经说过，有一天当我年老，有人问我人生的哪一段时光最快乐，也许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十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爱情还没有来到，日子是无忧无虑的，最痛苦的也不过是测验和考试，当时觉得很大压力，后来回望不过是那么的微小。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你曾是少年。 咖啡杯子的旁边，电话讯号的里面，独我一个的面前，无知思念的中间，热闹人群的孤单，转身离别的留恋，急忙掩住的耳畔，流着眼泪的心田。 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 我记得你的模样，你曾是个少年，你有深潭的眼眸，你有固执的臂弯。 我也记得你的誓言，你曾是个少年，你爱我胜过爱你自己，你说永远都不改变，你说永远都不改变。 你曾是少年，你曾是少年。 听到的是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你曾是少年》。最近这几年，网上非常流行这样的一句话：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这句话首先是被很多乐迷用来形容许巍的，而后是朴树，再然后好像满江在那一次演唱归来的时候也有人用这句话说了满江。当然这前后顺序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归来仍是少年这样的一句话会让人想起很多故友，那么一张熟悉的面孔会让你想起很多青春年少时在一起相处的那些点点滴滴，很多美好的一些记忆。当然也会有人说 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大肚翩翩，当年的记忆再次相见就是推杯换盏，有的人甚至不太愿意参加这样的酒局，觉得头疼，实在是很难找到当年校园时的那些美好，所以宁愿去校园里面转一转，去找寻那种美好的记忆。我记得曾经有人跟我说，他上的那个中学到现在都没有换教室，没有就是重新盖房子，所以每个教室好像都跟当年一样。这孩子岁数不大，所以现在还可以找到，像我们回到校园可能都已经完全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记得我最近一次回到小学校园，它完全跟我的记忆当中不太一样，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在校园操场上跑一圈，跑得气喘吁吁，那个时候觉得那个操场好大，可是在我最近一次去那个操场上站一圈的时候，我觉得啊，那个时候觉得大的操场为什么今天这么小。我一直在想，是因为我人长大了，腿长了，走路走快了，还是因为它就是那么小，因为孩子小，所以你看的世界就会变大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晓得收音前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慨。好了，不说了，我们来听老狼的这首《同桌的你》，但愿你可以想起那些美好的记忆。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妻，我也会给她感想，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 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周启生的天长地久。 孤单的手紧抱着你的腰，像昨日正相爱的时候，你说今天以后不必再见，也不必问候，曾经拥有不要泪流，温馨的手中放下我的手，默默合上双眼忍受，你已轻轻吻别，心中只想这一刻停留，曾经拥有不管多久，若果真心不可接受，或者不方便拥有，为何又等今天最后，趁早一点分手，若果是你真的贪新厌旧，伪装悲哭梦湿透，为何你想讲的说话藏于落寞眼光背后， 起生在1989年的一首老歌叫做《天长地久》。我们先来说这首歌当年在宣传的时候对这首歌的情景描述，说这是一首分手情歌，现场是彻底绝望的告别，那个人木然地站在街头，他嘴唇上的吻已经渐渐失去了温度，寒气是从脚底逼迫到心里面的。在街头吻别的现实当中，最想说的却是那一句天长地久，听似美丽，但面对这样的现实，它已经是一句废话了。在这巨大的反差中，冰冷的钢琴和周启生苍白单薄的声音让人触景伤怀。而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在当年的南京音乐台的一档音乐节目《华人音乐世界》里听到的。说实话，当年太年轻，实在是没有听懂这首歌的意境，只是单纯的觉得旋律好听好棒。虽然今天我已经听懂了这是一首分手情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想起的都是中学时校园的那些美好时光的一些记忆。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这首老歌的时候想到的也是一段无忧的岁月。来听齐秦的这首《外面的世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考场指令，以及那首永恒不变的阳光总在风雨后。可以这么说，全南京那么一代孩子都是听着黄凡长大的。黄凡自己很喜欢齐秦，所以在他的华人音乐世界里，你总是能够听到齐秦的音乐作品。听着听着，很多他的听众就成了齐秦的歌迷。大声放歌，小声说话。节目里的黄凡从来不说抒情的文字，也从不渲染自己的感受，音乐的感觉全都交给他的听众。2003年夏天的夜晚，一句我是黄凡，再见，他选择离开南京来北京了。我也是听着他的节目长大的，或多或少受一些影响，后来选择做 DJ 吧。今天节目最后选择的这是萧亚轩所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祝福这个城市当中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都能过得平安幸福。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还记得吗，窗外那被月光染亮的海洋，你还记得吗，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曾经朗朗星空渐隐瞒，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陌生人。